Exercises. 一，放弃，切断，穿大，任凭，交底，抽空，着手，上任，燃烧，起皱。 二，经理，长短，感情，考试，奇怪，发音，担保，小说，假装，蟋蟀。 三，理发，立法，看书，砍树，过街，过节，洗碗，洗碗，老师，老实。 四，表示，经济，商量，笑话，情况，骆驼，佛教，英国，包括，世界。 五，外头，知道，小姐，弟弟，吃的，喜欢，脾气，告诉，姐姐，玻璃。 六，记录，大概，日报，泡沫，犯病，弱势，怯懦，命令，挂历，庆祝。 七，假期，金鱼，腰果，尺寸，上床，自然，野心，贸然，烤鸭，力量。